沟里想探，你想着我，我想着你，探多个夜晚。你追逐我，我追逐你，追得我想探。你感动我，我感动你，探多个夜晚。你牵着我，我牵着你，牵得我想探。你希望我，我希望你，探多个夜晚。你逼近我，我逼近你，逼得我想探。你鼓励我，我鼓励你，探多个夜晚。三四点你去睡，天光盼夜晚，多想快些拥夜你，令我变贪。贪到六成，照见你在傍晚，会令人置身于爱火间。贪一弯月，抱抱我在傍晚，快令自人多亏我一眼。你探多个夜晚，你逼近我，我逼近你，逼得我想探。你鼓励我，我鼓励你，探多个夜晚。三四点你去睡，天光盼夜晚，多想快些拥夜你。